好，師兄本土筆記，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就都會講翻兩場嘅賽事。咁因為而家咧就係本地聯賽咧，就賽程嚟講咧，咁啊除咗有聯賽之外咧，今年嘅呢個銀牌啊，亦都係會係開羅啦。咁啊，所以今個禮拜就會講一場嘅聯賽啦，咁就係黃室南區對傑志。咁另外一場就銀牌嘅第一個圈第一 round， 咁就係呢、這個橫濱 FC 就對呢、這個太陽飛馬嘅。咁啊，先講嗰場黃室南區對呢、這個傑志嘅比賽先啦。咁啊，講翻陣容，咁因為咧傑志咁啊都借咗幾位球員去黃室南區。咁啊，根據翻嗰個嘅借用嘅條例嚟講咧，黃室南區其實有幾個嘅正選咧係唔能夠咧係上陣嘅。咁啊，譬如講到話岩樂峰啊，後防嘅李毅海啊，咁啊另外就羅志坤啊，咁啊呢啲球員咧係都唔能夠係上陣。咁啊，所以咧基本上佢哋嗰個嘅出場陣容嚟講咧，咁就會比較削弱少少啦。咁因為有啲球員，譬如林浩君啊，咁啊前面李思豪啊呢啲球員咧，就相對係比較少呢個甲組賽事嘅經驗。咁啊，至於傑志方面呢場波啦，咁就基本上就前面擺咗三個外援嘅陣勢，咁啊分別係佐迪啦、亞力士啦同埋巴良古素。咁啊後防用翻丹尼同列斯奧，咁啊至於列文咧就後備嘅，咁啊佢拍主係曾志孝。咁啊中場林家偉少少傷，所以用陳文輝，咁啊拍住阿林柱基。咁啊盧君怡就因為啱啱就小登科，咁啊啱啱就即係做咗新郎哥啦，做咗老襯，咁所以呢今個禮拜基本上就冇乜操之下呢，咁就呢場波就連後備都冇嘅。咁就當然啦，咁盧坤怡、小登科當晚就都非常之熱鬧，咁亦都順便喺呢度都恭喜阿君怡啦。咁啊都做新郎哥，咁啊三三勝勝啦嚇。咁啊龍門會用王振鵬嘅呢場波。咁啊，黃室南區就呢場波嚟講咧，就前面嘅雅高因為有少少傷就冇出嘅，咁就龍門係曾文輝啦，呢場波用曾文輝嘅，咁啊後防就域陀老賓啦，加埋啊呢、這個葉仲朗嘅林浩君啊呢啲球員啦，中場就係啊車潤秋啦，咁就兩邊嘅周家華啦，咁啊前面就係啊查理爾迪基圖咁樣嘅，咁就。好坦白講，咁啊，因為呢場波黃室南區咧，我冇記錯就應該係首次響呢個香港仔運動場咧，就係主場應戰嘅。今年嚟講，咁啊，但係因為話今年香港仔運動場咧，咁就其實響今年暑假都做過一個翻修嘅工程嘅。咁啊，因為就上年都話呢個球場嘅場地咧，其實呢個球場嘅場地好坦白，就從來冇諗過攞嚟踢甲組波嘅，即係其實佢呢個場咧，因為我都成日經過呢個場咧，亦都對呢個場地都有啲了解。嗱，其實呢個場地嚟講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好多學校會做陸運會嘅，咁啊，基本上係一個陸運會嘅即係必然嘅場地咁滯，因為都有南區唔少嘅學校啊、中小學，另外就可能其他有啲嘅區域，譬如某啲東區嘅學校，都或者係甚至係一啲中西區嘅學校咧，都可能係需要用到香港仔咧嚟做呢個運動場嚟做陸運會場地嘅，咁啊所以就使用量相當高，咁啊另外咧其實基本上去每一個星期到啦，可能。個零星期或者兩個星期期到咧，都有欖球嘅賽事嘅，咁啊亦都係一個欖球嘅場地，咁啊再加埋咧平日咧，亦都係一個咧射箭嘅場地嚟嘅，啊咁就所以咧其實所以呢個場嘅使用率咧其實好高嘅呢個球場，咁啊所以上年其實呢個球場基本上咧佢。其實正如我剛才講啦，基本上真係唔係課正式職業嘅足球聯賽，咁啊，但係因為南區上咗甲組啦，咁啊最有標誌性嘅又喺南區嘅球場，就好坦白就只有呢個香港仔運動場係比較可以有機會，因為佢個配套即係有成我冇記錯2000幾個座位嘅，起碼 因為座位基本上 OK， 即係除咗前面動咗幾條柱之外啦嚇，咁、啊、就容量都幾多，咁就交通配套就普普通通啦嚇、啊，交通配套就，但係總體都 OK 嘅個場啦，咁、啊、就但係喺個球場啲草地本身咧，咁就比較弱少少，咁啊所以今年暑假咧就康文署就翻修，咁、啊、但係咧翻修之後個效果咧似乎就唔係好理想，好多嘅正如南區嘅個會長啊陳文俊先生都覺得呢個場翻修咗之後仲差過上年。咁啊，今場波都睇到啦，其實就呢個場嚟講咧，係唔好噶啦，好坦白係唔好噶啦。咁啊，同其實但係睇翻個效果就話同上年都差唔多，就冇乜太大改善。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場甩突不平啦。咁啊，其實喺香港好多球場都甩突不平嘅，即係好似上個禮拜，即係前個禮拜應該講橫濱對。呢個傑志嗰場波，嗰、那個將軍澳場咧就唔知點解，就又係咧就冇之前喺前年傑志做主場嗰時咁平嘅，我覺得都係相當之甩突不平，同埋咧都草好短啊，好乾好短，可能咧就係、是、準備就嚟養冬草啊，或者係夏天草就係枯死啊呢啲咁嘅階段，而呢個南區呢個場咧、那個情況就係、是、咧。似乎就係啲草唔生啊，草又好少，咁咧就個底咧就好多時鋪咗啲沙，咁就所以咧就個場地就比較乾啊，比較乾，咁咧就即係好似你喺沙地踢波咁，沙塵滾滾嘅啊，沙塵滾滾嘅，咁就所以其實雙方嘅推進咧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咁就我諗場地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大家都講咗好多次㗎啦，咁啊喺球圈人士都話，即係因為咧就大球即係呢個康文署準備就花起碼1億，咁就去咧呢個重修大球場嘅草地，咁啊但係都有啲人士都話，與其係呢一億使落呢度，咁點解唔將呢啲錢咁啊放落去即係維修其他嘅球場咁樣咧咁？咁啊，大家各有各睇法啦。咁啊，大球場嚟講咧，好坦白講，因為始終都係香港標誌性嘅球場啦。咁就經過七月個英超挑戰賽同埋嗰場曼聯嘅外隊賽，咁啊個草地飽受各界包括咧係香港以及係外地嘅人士抨擊之後咧，咁啊香港政府就點都要咧都有啲姿態，咁我諗呢一億元咧，咁啊要睇下點使啦，因為好坦白講，這個香港嘅運動場經過翻修都係要搞到咁，咁啊似乎係咪康文署係應該揾翻一個啊真係對於一個草地嘅呢、這個維修啊，或者草地嘅保養啊，球場保養比較專門啲嘅人士係去做咧。咁啊，香港有呢啲嘅專家嘅，啊香港有啲專家嘅，咁啊都可以，我覺得應該都嘗試一下啦，去揾下呢啲專家俾一啲意見，會比較好嘅。咁啊，場地嘅嘢唔多太講啦，咁因為始終大部分如果係業餘嘅場地嚟講咧，咁就。的而且確，真係好甩突不平。譬如隔離黃竹坑啊，嗰幾個草地場，咁當然啦，而家就轉咗去仿真草或者係人造草添。咁啊，但係往時一啲草地場，譬如我有時好多時經過個高士威，哇，個場地真係嗰啲草咧就好長嘅，某程度上好長，同埋而家咧好多時咧都有啲泥泞咁樣嘅。咁啊，對於即係因為呢啲場地好多時都會舉辦一啲青年嘅聯賽啊，或者係一啲U18 啦呢啲比賽咧，其實真係對我哋嘅青訓咧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嘅。好咁啊，講翻場波啦，場波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就丹尼啊，咁就好早啊，3-5分鐘到啦，咁就助攻啦，喺中間就搏到個12碼。嗱，你話呢個波係咪真係阿丹尼搏翻嚟咧？咁啊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佢夾硬就撞衝埋去啦。其實嗰、那個傑志嘅呢個魯賓嗰個勾腳嗰個動作都唔係太明顯，咁但係球證就俾咗12碼就。坐敵一射入網嘅，咁啊場波大致上就因為 皇室南區始終真係嗰個攻擊同埋個防守能力，因為人腳嘅關係咧，就有所削弱，咁就所以成場波真係可以攻威脅到傑志嘅情況就好少，係除咗後半段，即係場波嘅後半段就係阿陳卓光咁就入到場之後咧，咁啊用翻佢哋一貫嘅手榴彈戰術咧，咁就仲有少少威脅，咁啊但係咧總體嚟講咧呢、這個。南區呢場波都可以話係，如果唔係曾文輝嚇、有好出色嘅表現嘅話咧，呢場波就應該唔止輸一球嘅，啊應該就兩三球都起碼。咁啊，曾文輝呢場係打得相當之好，尤其是有一腳波咧，夠坐迪嗰腳嘅禁區頂射波咧，係夠得相當之精彩嘅。傑志嚟講呢場波雖然受制於場地甩踏不平，但係咧佢哋猜波猜得唔錯嘅呢場波嚇，咁即係基本上啲組織咧。用波啊，都肯定係遠勝過皇室南區，咁就所以場波基本上係傑志贏波係合理嘅，啊贏合理嘅，咁就但係睇翻個場地咧，就真係都相當之即係銀眼啊，可以咁講嚇，係破壞咗整場波嘅嗰個可觀嘅程度，咁啊所以我諗咧，即係響現階段嚟講，呢、這個就真係呢、這個香港仔運動場呢個場地咧。都好難有得掹㗎喇，咁但係真係為咗維持返一個所謂叫主客制呢，有返個地區色彩呢，咁就所以唯有繼續要用呢個場。嗱，其實如果要解決場地呢，咁都有幾個方案嘅，咁可能最乾手淨腳又適用於香港呢種即係情況，因為就嘅方案呢可能會係大部分球場用仿真草，咁啊當然仿真草同天然草喺嗰、那個一定係有啲分別㗎啦，咁就包括個波嗰個落地彈地嗰個嘅程度啦，同埋對球員嘅膝頭哥啦，點都有或膝頭哥或者關節嘅位置啊，點都有一定嘅傷害。咁啊，但係咧，似乎以而家仿真草個技術咁先進咧，其實我會覺得一啲比較。即係比較使用率高嘅球場咧，其實係可以嘗試下真係改裝仿真草。其實而家咧好多世界各地一啲嘅大嘅球場咧，都係用仿真草。我就其實覺得睇起上嚟個分別就唔會太大。咁當然係有分別，但係就個程度未至於去到話嚴重到會影響咗場波嘅可觀性。咁就所以咧，就我會覺得。場地方面啦，可能要再搞搞啦嚇。咁啊，呢場波傑志就1-0贏啦。咁啊，表現嚟講就大致上大部分球員都可以啦，係嘛？咁就主要嘅原因都係南區俾唔到好大嘅威脅，即係前面卡里爾迪基圖都受制於傑志今年嘅比較緊迫嘅防守，咁就所以呢場波咧1-0嚇都非常之合理嘅。好，咁啊，順便啊，呢個時候都講少少啊，就係上一周嘅甲組聯賽嘅賽果啦。公民贏元苑3-2，咁啊，飛馬就大掃屯門6-0。咁啊，元朗咧對神曦呢兩隊都可以話係比較弱嘅球隊，就3-1，元朗就贏嘅。咁就另外啦，咁啊，上個星期日嘅標準流浪對東方咧就1-1。標準流浪喺今年係未輸過嘅，暫時嚇。咁啊，另外橫濱 FC 對南華咧，咁就南華就贏2-1嘅。咁咧就另外啦，咁啊去到11月第一個星期啦，咁就東方沙林對漁苑咧就贏2-0。咁啊，響城門谷度打嘅。咁就呢、這個就主要就係去講到就係上一周嗰個嘅嗰、那個。比賽情況啦，現時甲組賽事嘅聯賽榜方面咧，咁啊傑志就未輸過啦，5-1就16分大頭，咁啊南華就7場打多場嘅，咁就4-2-1就14分，飛馬就反而就打少傑志1場，咁就13分，咁所以基本上其實傑志同飛馬個失分咧係一樣嘅。咁啊，東方沙林第四就12分就打7場噶啦，公民就第五就7場有10分，元朗數第六喎，反而呢隊波表現 O K 喎，今年咁啊7場咧就有9分，標準流浪6場咁就 未輸過㗎，咁啊，但係咧有五場和，即係贏過一場嘅啫，咁啊有八分。咁要到南區啦，咁就六場，咁就係攞七分。好啦，到尾嗰段嘅球隊啦，屯門，咁就贏一場和一場就四分。橫濱打咗五場波嘅啫，咁就和兩場就未贏過。咁就神曦又係和兩場就未贏過，咁但係咧就打多咗橫濱一場，最尾就愉園啦，咁就只係和過一場嘅啫，咁咪攞一分，咁就似乎現時形勢當然就只係去到即係大約係四分一啦，咁就因為榜尾今年咧就應該似乎就愉園暫時1分啦，形勢就麻麻地，咁啊而家就教練都換咗科士打，睇下點樣啦嚇。咁就呢個主要咧就係講到聯賽嗰方面嘅形勢嘅。好，咁今次就講另外一場啦，咁就係康寶高級到銀牌嘅賽事，咁就係太陽飛馬啦，咁就係對橫濱 FC 嘅。咁啊，因為由於咧就係今年有12隊啦，咁啊所以咧喺嗰個嘅抽籤嗰度咧，咁就會有即係有四隊咧就唔使打第一 round 嘅。咁就抽咗嗰四隊就係愉園啦、南區公民同埋南華就唔使打第一 round。咁啊，第一 round 嘅其他嗰八隊球隊就要打第一 round。咁咧就分別係上線啦，咁就橫濱飛馬、勝方就對愉園，跟住另外一邊就神曦對屯門，贏方就對南區，咁就下線另外一邊啦，就東方沙龍就對元朗，勝方對公民，傑志流浪嘅勝方就對南華。嗱，初步咧這個咁樣嘅抽籤，暫時咧似乎對太陽飛馬就非常之著數，咁啊因為咧，喺佢嗰條線裏面咧，就起碼有坐住愉園、神曦或者屯門，咁就都係比較弱啲嘅球隊，係只係南區咧就強少少嘅啫。咁所以太陽飛馬個形勢就好好嘅。咁但係相反啦，另外嗰條嗰邊咧，南華同傑志，咁啊傑志對好硬淨嘅流浪，再對好硬淨嘅南華，即係如果贏咗，跟住再去到 semi final 咧，極有可能係會對公民或者東方嚇，咁、當然元朗亦都有機會。咁所以咧，另外嗰條即係我哋叫下線咧，嗰、那個嘅形勢係相當之係即係緊迫嚇、相當之係嚴峻。反而就太陽飛馬咧，咁就應該以佢哋今年嗰個形勢咧，都應該坐住入決賽嘅機會好大。咁啊，呢場第一 round 嘅賽事咧，我哋橫濱嘅比賽啦，咁就太陽飛馬呢場波咧，咁就前邊嚟講，咁首先就拉斯石繼續喺度啦，咁就拍住麥基同埋另外一邊嘅雲迪盧域嘅。咁啊，中場咧就會係麥保美、金寶，咁啊另外嘅略略打水一格啦，谷盈智。咁啊，後防方面就施殺就拍住摩維治啊，常規啦。右邊唐建文，左邊就盧俊傑。嗱，盧俊傑呢個球員咧，其實就如果根據往時咧，咁啊打右閘多嘅，咁啊但係今場波咧就佢啊要調咗去左閘。咁啊，但係佢呢個球員就右腳係好啲，但係左腳都識踢波嘅。咁啊，呢場波啊出盧俊傑。咁啊，至於就橫濱嗰方面咧，就基本上就常規噶啦。咁就龍門穿井啦嚇。咁就另外個外援就原田慎太郎，咁就打中場吉武剛打上少少，前面就福田健二一個係橫濱嘅射手。咁啊，其他嚟講就由於以上年深水埗作為或者係前年啊深水埗嘅球員作為主力啦，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咁就梁子成、歐陽耀聰就全部咧都係後備嘅，咁啊所以就即係實力上又係削弱咗啲。咁就呢場波嚟講咧，就呢個太陽飛馬就又係好快手拉斯石咧，25分鐘就已經打開紀錄啦。咁就呢個波又係右手邊一嘢咧就斬上去咧。咁啊拉斯石入到禁區咧，咁就角度就稍窄嘅，咁啊但係龍門穿井就出咗嚟。咁就結果咧，咁啊雖然個波就控得麻麻地離腳少少，咁但係反而咧仲有一個咧空間俾拉斯石一射咧， 咁啊入網嘅。咁啊呢個波龍門穿井咧，有少少心急一滯咧，咁又係因為都有一個守衞都逼住啊呢個拉斯石，咁啊但係咧就亦都係角度亦都唔係太過闊啦，即係太角度比較窄一啲，咁但係咧拉斯咁但係就穿井就出嚟咁啊，俾拉斯石有一個射空門嘅機會。咁啊，跟住去到臨完半場就麥基啊，咁就響咧係左手邊就落底線，快速落底線過咗咧係橫濱嘅守衞啦，咁然之後就落底線傳中就好急勁嘅，咁啊拉斯石咧咁就飆上嚟咧頭槌就頂入，咁啊呢個波就做得好靚啊！做得好靚，即係麥基因為出個波就好急勁啊，高波拉斯石就個時間就反而啱啱好啊，咁所以呢個波咧亦都唔係龍門穿井就可以係撲救到嘅。咁啊，其後下半場啦，咁就橫濱就好快手啦，福田健二追翻一球，咁啊但係後屘就麥基咧，咁啊兩個波一腳就左邊，咁就係啊呢、這個鄧後半場有睇下鄧景王落底線前柱區麥基咧就射入，咁啊都係嗰句啦，橫濱嗰個中路守將位置咧就真係罩忌啲，因為呢場波連嗰個韓國嘅球員咧都係冇上陣，咁啊所以中間就梁樂恆就拍梁冠中，梁樂恆個身材就幾好嘅，咁啊都幾硬，都幾即係大隻，因為佢響嚟香港之前佢就響英國嗰邊都踢開波嘅，咁就但係咧咁就即係始終都頂唔住太陽飛馬拉斯石呢個咁強力嘅高大嘅中鋒，咁就所以咧咁就響嗰個橫濱，我成日講啦，呢隊波咧好坦白講，以幾個嘅日本外援做主力咧，係罩忌啲嘅，因為始終都係香港好多球隊都係用高空嘅轟炸啊咁樣嚟踢波嘅時間咧，後防如果冇一個比較硬朗啲嘅中堅咧，係罩忌嘅，係罩忌。咁啊，呢場波亦都係啦，咁都見到呢樣嘢。咁就呢場波最終紀錄就4-1飛馬，就好輕鬆。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大致上就咁樣啦嚇。咁就今週嘅師兄本土筆記咧，咁啊到呢度咯噃。咁咧就下個禮拜咁啊哭波桑嘅時間咧就再見啦，拜拜。 講咩話？ 我話走。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邊咧，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咧就叫做 methyl， 一隻叫 non methyl。methyl 咧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係咧要加熱到發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咯，盡男美女。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係啊，係啊，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咧，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啊？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 翻 嚟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我知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